骄傲地对着天 都在。

56468050，56468051。 影比别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哭起来，我笑起来，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辞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伤怀。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故我在。很多起来站在寂寞的人们孤单站起来，我在这里陪你无奈、yeah、看过小说里别人家等待，更习惯等待，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喊出来，我静下来，都为了爱。有一天翻开辞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故我在，回不去那天那地的尘埃，买不起满街可爱的品牌。你们起来，我傻起来，可以爱，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告白，追不爱我不存在，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辞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只会期待，只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故我在。 不可能让你离开，不相信你。

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人让你倚在心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走，有人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渐渐淹没你走的轮廓，几分钟之间到的重播，你还是我的，拥抱还是的，但意志力和思念拉着我有多脆弱，你说的那句保持联络，话是真心的，我们都不会的，爱情告诉我那是一种代价，最昂贵的快乐越是投入越是折磨，越是用力越没结果，爱情告诉我那是一段持续最长久的寂寞，越是受伤越会沉默，越是难过越要振作，然后总是会过去的，我会慢慢的好起来的，我会和自己握手言和，尝试着洒脱，若爱是最美丽的烟火，绽放的一刻也要黑夜衬托，我想我有天终会懂得， 现在还是伤的，回忆是暖的，而我是感谢的。爱情告诉我，那是一种代价，最昂贵的快乐，越是投入越是折磨，越是用力越没结果。爱情告诉我，那是一段持续最长久的寂寞，越是受伤越会沉默，越是难过越要振作，然后总是会过去的，我会慢慢的好起来的。爱情告诉我，世界会把一切都摆平的，只是良药都是苦的，只是疗伤都是满的。爱情告诉我，好了伤疤就会忘记疼的，那是会上瘾的快乐，也是戒不掉的寂寞。每个女孩都这样的，哭着笑着的才长大的。 好音乐九五九，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Hey Siri， 雾霾限号今天限单还是限双？ Hey Siri， 明天要暴雪，我要换防滑胎吗？ Hey Siri， 发动机有异响，我该怎么办？ 这些都已超出我目前能力范围，你还是去找上道吧。上去的上，道路的道，上道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九五九，为您开启2017安全出行新乐章。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太平洋、平安三大保险公司，商业险优惠20%，赠送喷漆一块，并与三大公司达成理赔合作，方便快捷，无需垫付。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热线电话400070-8889，微信13911371295。 房山国盛电器开年疯抢，双节同庆，价格低，礼品多，更有超值罗森便利店购物卡相送。房山店地址：房山区城关南大街51号，电话89331713。良乡店地址：良乡拱辰南大街良辰百货一层北侧，电话60350660。 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长安 CX707 家用大七座 SUV 豪情上市，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爱信 6AT 黄金动力组合，交1000抵3000，时间截止2月28日，详情请咨询北京长安 4S 店。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妈妈那个你们先你爱哥哥还是哥哥也比不是的影响啊，没你们不能的是他了，我是先弄这个你下个的我们请他在 准备好了吗？九月 就好，九点九分两个人就要出发，不带行李也不带牵挂，向幸福车站出发。你看窗外呀，像不像一张又一张飞过了莫奈的画，让我眼睛也舍不得眨，都因为有你陪伴。埃菲尔铁塔都因为恋人的约定才浪漫的啊，不管浪漫，只要我身边有你就够了，就够了，就够了。幸福车站要两个人才能到达，要跟谁一句回答，说跟着我你就不怕。橱窗里那件白纱何时为我穿上了它，幸福车站没有王子骑着白马，只有真心的傻瓜在终点为你盖个家。风雨都吹不垮，爱到有了白发，窗外呀，像不像一张又一张飞过了莫奈的画，让我眼睛也舍不得眨，都因为有你陪伴。埃菲尔铁塔都因为恋人的约定才浪漫的啊，不管到哪，只要我身边有你就够了，就够了，就够了。幸福车站要两个人才能到达，要跟是一句回答，说跟着我你就不怕。橱窗里那件白纱何时为我穿上了它，幸福车站没有王子骑着白马，只有真心的傻瓜在终点为吹不垮，爱到有了白发。Let's do my love。 我是你们好朋友，我你们的爱。 幸福车站要两个人才能到达，票根是一句回答，说跟着我你就不怕。橱窗里那件白纱，何时为我穿上了它？幸福车站。只有真心的傻瓜在终点为你盖个家，风雨都吹不垮，爱到有了白发。You're still my love 的恋人啊，别忘了真心啊，下车请带着吧。 Tell me how much you care. 的爱，等他等了不知不觉一千夜，等他的吻，等他拥抱，辗转不觉花开，等到花凋谢，让我每夜恋一些回忆，一再有一个落寞醉梦者，朱丽叶以一千个夜，朱丽叶再等几个夜会对我好些，若爱情可借盼今晚，你可否暂借，等他哭了，等他伤了，等他等了一千加上多心死了，等他需要，等他知道，终于等到他感谢。若要每夜恋一些，情愿像你变一个幸运被爱者。

望高路斜。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囚禁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 是在你 再不以为然。我的生活已经混乱，到处漂流却始终靠不了岸，这是我最后心碎的流言。我爱我好吗？我愿意让伤心再来一遍，只要你留一个位置给我，哪怕是在你心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角落。

的微笑是一个暗号，我们解读那多美好，梦想不大，想永远停在这一秒。 你为我的世界 重新彩绘， 在你身边。 让海风追

去不回。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 And when the night is cloudy, there is still a light that shines on me. Shine until tomorrow, let it be. I wake up to the sound of music. Mother Mary comes to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Yeah,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Yeah, let it be. Or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Yeah, let it be. Or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Yeah, let it be. Whisper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生相识，今生再见。月下。